24小时内现场核验，依法处罚。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到西来降雨云团的影响，今天白天的降雨天气将逐渐扩散到全市范围，而且呢，早晨有轻雾或雾，能见度差，尤其是通州、大兴以及本市西部地区的能见度在500米到800米之间，驾驶视线较差。由于今天风力较小，光照也很差，能见度的改善比较困难，驾车时请您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今天本市扩散条件差，有轻度到中度霾，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早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预计今天有降雨天，且伴有雾霾，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西部环路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西三环立泽桥到航天桥，西四环科丰桥到南沙窝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西五环武警桥以南分别发生了2起交通事故，导致后车排队到了宛平桥，请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谨慎。 黎曼猜想和数学难题们，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大学退休教授李忠做了关于证明黎曼猜想的报告。那究竟什么是黎曼猜想？关于数学界的难题还有哪些？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黎曼猜想和数学界的难题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黎曼猜想是当今数学界最重要的数学难题，您知道它主要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吗？A 1+1=2， B 任何一张平面地图只用4种颜色就能使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着上不同的颜色， C 素数的分布。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数学难题哈，真的是世纪难题，100多年了还没有被证明，到今年应该是158、159年了。黎曼猜想和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数学难题，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数学方面的一位科普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难得。那么黎曼猜想到底关注的是什么呢？1+1=2，还是说这个平面地图的这个4种颜色的这个分布，亦或是素数的分布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影电影票2张。节目之后我们会给获奖听众提供观影的通兑码，如果您不知道答案也没关系，听一会儿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一会儿您就能知道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从明年的1月1号起，我国第一部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将正式实施。新法明确了利用微信朋友圈、网络直播等方式从事商品服务经营活动的自然人也是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个人代购微商也需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依法纳税。其中个人网店、微商、直播营销、刷好评、大数据杀熟、征税等成为此次立法的亮点。以后哪怕是帮亲友带礼物，被认定为经营活动的就要缴税。很多代购面临着重新求职、准备转型的情况，曾经代购的好日子即将结束。作为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共享互融板块活动之一，北京创客盛会将于10月17号亮相鸟巢景观大道，将举办机器人锦标赛、天文航天机器人展示、机器人足球比赛等主题活动。今年的盛会以人人为创客，双手创世界为主题，包括创意市集、创客工坊以及展演舞台三大板块，涉及新媒体交互、科技、教育、艺术设计等多个领域，展示 3D 打印、无人机、机器人等热门技术。鸟巢景观大道位于国家体育馆外东广场，创客盛会将持续到本月23号，票价30元。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即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超过500所海外院校将参展，老牌留学劲旅国家仍然占据展会的主流，显示中国留学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吸引力。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劲吹下，把目光再次投向了中国。在本次教育展上，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西亚和中东欧地区共有14个国家的100多所院校进驻展览。这些国家今年分别是今年的主宾国俄罗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土耳其、阿联酋、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捷克、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中国作家刘慈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亮相了正在举行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受邀出席多场重要对话和论坛活动，成为媒体和海外读者关注的焦点。刘慈欣创作的长篇系列小说《三体》三部曲，以恢宏的笔触描述了地球文明以外的三体文明，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2015年《三体》系列第一部获得有科幻界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一段游客抱着幼虎合影的视频引发了争议。视频是游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东北虎园林内游玩的时候看到的情景。在哈尔滨的虎林园，只要付50块钱，游客就可以和东北虎幼崽合影留念了。国家林业局曾经在2010年下过通知，禁止游客和野生动物零距离接触和拍照这种行为。英国已故科学家斯蒂芬·霍金的遗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定于16号发售。按照出版社透露，霍金在书中暗示，富人不久可以选择编辑他们自己和孩子的 DNA， 让自己和孩子变成拥有更强记忆力、抗病力、智力和更长寿命的超人。霍金担心，一旦出现基因改造而成的超人，没得到改造的人类可能无法竞争，逐渐绝迹或变得不重要，人类会展开自我设计的竞争。霍金今年3月14号去世，享年76岁，留下了一批围绕他所说的大问题写的文章和论文，成就了《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这本著作。少用塑料袋是当今环保人士的共识，日本政府致力于减少一次性塑料垃圾，打算2030年之前减少 25%， 同时倡导使用生物塑料产品，以植物这类产品作为原料。这个计划将列入日本环境省准备的减少塑料垃圾草案中，它定于本月19号提交政府内阁。日本的人均塑料垃圾生成量仅次于美国，在限制使用一次性包装盒和购物袋以及减少塑料使用方面落后于其他的一些国家。最近要去葡萄牙的朋友注意了，葡萄牙大气海洋局13号向首都里斯本、波尔图等13个地区发布了红色预警，以应对当晚即将登陆的飓风莱斯利。 受恶劣天气影响，葡萄牙航空公司一些航班已被取消，里斯本横跨特如河的南北交通要道425大桥也在夜间临时关闭。学校不允许用手机，您觉得合适吗？英国的一些学校就限制学生使用手机，或者禁止学生把手机带入课堂，以防干扰教学秩序。这种做法得到众多教育界人士和家长的支持，同时也遭遇了反对。伊顿公学的一些教师就认为，不应该禁止学生在教室使用手机，这是与新技术作对，因为手机可以是教学的辅助工具。不过英国教育部门表示，支持推行手机禁令的所有校长，除了伊顿公学，其他多所名校已推出了类似的规定。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金秋北京红叶观赏期预报图，北京众多红叶观赏景区将陆续进入红叶观赏期。今年秋天北京红叶观赏期的预报图显示，八达岭喇叭沟门10月13号进入红叶观赏期，云蒙山、雾灵山、百望山、坡峰岭、妙峰山10月15号进入红叶观赏期，水长城鸠峰17号进入红叶观赏期，雁栖湖、红螺山、居庸关13陵18号进入红叶观赏期，植物园19号进入红叶观赏期，青海湖和北宫是20号进入红叶观赏期。眼下正值北京香山红叶观赏季，市交管局最近发布了交通出行提示，昨天前天开始的10个周末休息日都会迎来观赏的高峰日，尤其是在10月底初霜过后的高峰日，游客会更加集中，前往香山的车辆数量也将严重超出香山地区停车场容量。针对红叶观赏季期间车辆和游客数量显著增加的情况，市交管部门协调海淀区交通委，在汉河路开辟了大客车路侧临时停车位200个，缓解香山地区的停车压力，同时和香山地区10处停车场建立实时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停车场饱和情况，便于采取劝阻分流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北京2019年高考报名网上提交报名申请的时间确定为11月1号到4号，听力考试和高考报名同期进行。高考英语听力考试分别在今年的12月15号和明年的3月16号进行，其他语种第一次听力考试在明年的1月8号，第二次考试是明年的6月8号。来关注一下理财方面的消息，互联网宝宝产品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已经连续下跌14周，如期破三，市场情绪低迷。业内分析认为，节后资金面保持宽松，央行宣布定向降准，货币市场利率大概率会继续走低，而互联网宝宝的收益率也会继续下降。来关注演出方面，2018第13届北京九门爵士音乐周系列演出今晚上演最后一场，地点在北京九剧场。九门爵士音乐节的名字来自历史上北京城的九座城门，是由我国著名爵士音乐家黄勇先生发起并运作的一项国际爵士音乐交流活动，喜欢爵士乐的朋友，您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咯。仁义实验剧场今天继续上演燃烧的梵高这部话剧。梵高当过牧师，娶过妓女，身无分文，却从事最昂贵的艺术。他渴望友谊，却终身孤独，殉道流浪戈尔自杀。喜欢梵高故事的朋友，您可以来看一看这部话剧。昨天下午，一场主题为“让陪伴很长”重阳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直播间外举行了。国家一级演员杜宁玲，北京朗诵艺术团演员郑健康，北京电台主持人吴勇进桥，以及小学生代表和几十名听众一起诵读经典名篇，分享孝亲故事，感悟重阳内涵，传递敬老美德。北京广播网和北京时间对这次沙龙同步进行了视频直播，北京文艺广播录制剪辑后在10月20号的诵读小站节目中播出。听见经典系列是北京电台2018大型品牌传播活动，通过名家朗诵会、亲子阅读会、经典诵读会、主题沙龙等，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组成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我们为您提供张艺谋的新片影电影票两张，节目之后我们会给获奖的朋友提供观影的通兑码。那么今天这个问题还蛮难的哈，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在刚刚过去的几天，在科学界尤其是数学界，黎曼猜想绝对是热门词汇。为什么呢？因为北京大学的退休教授李中已经于13号在中国科学院做了证明黎曼猜想的报告。而这个周末呢，上个周末不少数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也都在社交网站发文章说希望这个结果是正确的。那么究竟什么是黎曼猜想？关于数学界的难题还有哪些？黎曼猜想被证明亦或不被证明，对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科普作家来给我们深入浅出的来说一说。来邀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张轩中。轩中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之前您来给我们说过霍金哈。 对对。 当时也说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一就说了，一大早就烧脑啊，真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因为黎曼猜想这个话题实在是太热了，最近大家都在说，搞得明白的搞不明白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哈。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北京大学的退休教授李中吧。因为主要是上一周李中教授呢一开始说他要做这个新闻发布会，也不是发布会了， 是 一个讨论会， 对对， 来告诉大家，来讨论一下他证明的这个过程，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对不对。后来因为关注人太多了，本来是在上周四我记得是吧，然后突然就被取消了。 对。 然后呢后来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在上周六的下午。 他举办了两次，实际上就周五和周六他各搞了一次。 哦，周五和周六都各搞了一次。 对。 然后呢您知道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个朋友本来是转发的说大家都散了吧，这是个谣言。然后周六的时候我那朋友自己发说被打脸了，李中教授已经开了这个讨论会了，已经证明了这个事情了。那您先跟我们说说李中教授吧。 这李中教授的话实际上他在这个数学界的辈分还是挺高的啊。他是1936年出生的，那今年呢已经82岁了。然后主要是他的老师呢比较的有名，他的老师是叫闵士赫。闵士赫呢是跟华罗庚同一辈的一个数学家。当时闵士赫曾经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跟陈景深他们一块工作，然后后来呢他就出国去剑桥大学学了数论，后来回国以后就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那么李中呢就跟了闵士赫学了一些数论啊，学了一些数学。然后呢闵士赫他有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 是 写陈景润的。那个文章里就多次提到了闵士赫，就说他也是陈景润的老师相当于说。所以呢李中呢跟陈景润从辈分上来讲的话就有点像师兄弟的感觉似的。然后李中呢他那个本人的话实际上不是做数论的，他是一个赋分析的专家，就是学那个赋分析。然后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数学系的主任。所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应该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他的这个消息一出来的话大家才会去关注。否则的话如果是一个无名小卒啊，或者说一个不知名的人来搞这个，大家可能就不会关注。 我再给大家补充两句啊，今年82岁的李中教授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他呢，这个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之后一直在北大任教，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数学系的主任。 对对。 在学术方面呢，应该说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数学界，乃至于在国际上数学界还是这个数得上的人物之一了哈。 对对对。 那么李中教授呢，我最新听说的是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就是这些年一直在搞这个计算是吧。 这个的话是就是说他妻子跟他是同事，是数学系的同事，然后他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他和他妻子写过一本大学的教材，数学的教材，数学分析啊、或者怎么，就是然后他跟他爱人确实也是一块在研究这个那个，因为他们有这个理想嘛，就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他们一直就研究到这个现在这个岁数。 嗯，这退休之后能一直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哎呀，真是我觉得太幸福了哈！而且这个夫妻双双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对， 我们来说一说李忠教授他到底就是在这个讨论会上跟大家是说了他是怎么来证明这个黎曼猜想呢？先生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他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明？ 他的证明的方法呢，主要是用到了所谓的叫做雷曲定理的这么一个，或者还有一个叫雷曲不动点。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呢？它是他们辅分析这个领域的一个数学工具，当然也是比较冷僻的一个数学工具。它弄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我还去翻了一下他出的专著，就是拟共形几何的在黎曼面上的应用那本书啊，他的那个书上至少从目录上看也没有写到这个定理啊，但是可能这个也是比较新的。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文献，这个雷曲定理呢是大概在1973年的时候出现的这么一个定理，然后这个定理呢大致来说呢就是说跟拟共形映射啊，或者跟所谓的泰希莫勒空间有关，这个可能听众有点 听不明白了， 听不明白，对，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文献还是比较少的，它是通过这个方法就是构造一个度量，用这个度量呢来，什么叫度量呢？实际上相当于一把尺，就是我们比方说要量这个桌子的长和宽，我用一把尺。那么在黎曼猜想它的证明当中，它需要在数学上量这个那些点零点到那个临界线的距离，它就构造了这个叫做雷曲度量这么一个度量吧，相当于一把尺嘛，然后你如果把这个度量一量发现那个距离等于零的话，那么那些点就都在这个直线上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样宣中跟我们说一说黎曼猜想呢，肯定好多朋友在想，为什么你老不说，我们老不问，不告诉大家黎曼猜想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个需要解释一会儿，所以我们想一会儿再跟大家说，我们先把这前期的跟大家讲清楚。很多人想要证明过黎曼猜想。 对对，很多人。 有些什么人呢？ 这太多了，最近当然就是上个月比较有名的就是阿提亚。阿提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数学家，他是英国的那个得过一个菲尔兹奖和阿贝尔奖，就相当于说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大数学家。 他都89了哈。 他是89岁了，他突然冒出来说，哎呀，我那个证明了黎曼猜想。然后呢他还在海德堡做了一个报告，然后当时这个事情也弄得很火了，就是说最后呢发现，哎，他这个东西好像没有证出来，就像邱成桐先生就评价说，这个很佩服阿提亚，但是呢，就阿提亚的论文观点极为牵强啊，就是说他很牵强。这个是阿提亚，当然之前也有很多人都是做过尝试的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像陈景润啊、华罗庚啊，他们其实也是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的，只不过都是没证出来，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实在是太难了，可以说是数学界最难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那么李忠教授的当然他也是其中之一了，在他之前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前赴后继都做了这个工作， 但是都没有证明出来，而李忠教授，所以说有关于这个黎曼猜想有一点这个风吹草动的，有人说怎么怎么着了，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想知道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被证出来。那么这个东西证出来之后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到时候呢大家可以一起听宣中来跟我们说一说。说到这个黎曼猜想呢，它也是迄今为止数学界最重要的猜想之一，也是被这个克雷数学研究所列为有待解决的七大迁徙问题，而且悬赏了这个$100,000给第一个提供证明或者是证伪的，就是说你能证明出来它到底是对或者是不对都可以。 对对。 好，那么大家肯定就很感兴趣，到底这个黎曼猜想是说的是什么？一会儿我们请宣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可以计算一定数字范围内到底有多少是质数，还有这些质数之间的间隔有多大。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二道题，黎曼猜想是波恩哈德·黎曼1859年提出的。您知道在当今数学文献中已有超过多少条数学命题以黎曼猜想或其推广形式的成立为前提吗？ A 500多条， B 1000多条， C 1500多条。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道题到底黎曼猜想说的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答案也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应该是说的是素数的分布。一会儿我们也会请宣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黎曼猜想啊指的是什么。这样答对的朋友很多，我们要送出这个现在是最热门的电影张艺谋的影的电影票两张，宣中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先送两张电影票。你看好多人都答对了。 哦，那我就选那个39吧。 39，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黎曼他一共他的生命是39年，所以选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也算是英年早逝了。 对对，英年早逝。 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3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是说的黎曼猜想在当今的数学文献中已经有超过多少条数学命题是以黎曼猜想为成立为前提而产生的。500多条、1000多条还是1500多条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也就是说黎曼猜想虽然现在并没有是证实是成立亦或是不成立， 对，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但是呢已经有很多人假定它是成立了，所以才这个 是的。 有很多的数学推理或者是定律，应该是数学推理都是建立在黎曼猜想已经成立的基础上。就是说如果黎曼猜想成立的话，如果黎曼猜想被证明确实是对的话，这些数学推理就可以上升为定律了，是吧？ 对对，就是这意思 啊。现在到底有多少条呢？500多条、1000多条还是1500多条呢？好，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发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继续有机会获得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影》的电影票两张。我们在节目之后会给获奖的朋友提供观影的通对码。那么第一道题第39位答对的朋友是吴烟，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呢，科学界尤其是数学界，黎曼猜想绝对是热门词汇。因为北京大学的退休教授李忠已经于13号在中国科学院做了证明黎曼猜想的报告。那么大家呢，很多的这个数学界的专家学者也都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希望结果是正确的。那么究竟什么是黎曼猜想？黎曼猜想证实或者不证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数学界还有哪些难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科普作家张宣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宣中之前也来跟我们聊过霍金哈，非常高兴您来我们这里做客。另外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您可以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去，在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头选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神秘的张宣中了。因为科普作家尤其数学家，大家尤其数学方面大家会感觉哎呀好神秘啊，到底数学家长得什么样呢？宣中其实不单是数学了，像什么物理啊就科普这方面都是非常熟悉哈。另外大家在我们的微博寻找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那么刚才呢我们解读了新闻，其实之前我们也发了预告，很多朋友也在说到底什么是黎曼猜想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哈。之前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资料，而且也跟这个宣中我们讨论过到底怎么样通俗易懂的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清楚。这样宣中你先来说一说吧，好吧，我在中间再给您解释一下补充一下。 那我试一下吧。 嗯， 这个黎曼猜想这个事情呢，其实它有个关键的东西是二分之一，但是呢我先不解释这二分之一，我就先来说一下它是什么。 嗯， 这个东西呢它是出现在黎曼的一篇论文当中，那篇论文呢就叫做小于一个整数的素数的个数。 嗯， 那么 所以我们刚才那道题的答案说黎曼猜想是关于这个素数的分布的这样的 一个猜想哈。 对， 素数这样，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素数又叫质数，这个我们小时候就学过哈，质量的质，素数又叫质数。一个大于一的自然数，除了一和它自身之外，不能整除其他自然数的这个数，就叫做这个质数，也叫做素数。 对， 比如说我们2、5、19、137这样，就除了一和自身之外，不能被其他正整数整除的数，就叫质数或者素数哈。 对对， 嗯， 就是我们首先要有这个素数的概念，然后呢，有了素数的概念以后，我们就要关心一个问题，比方说，比六小的素数有几个？ 嗯， 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比较简单了，有三个嘛，就是比六小的素数就是2、3、5， 嗯， 是三个。那么我们接着问，比十小的素数有几个呢？答案呢是四个，是什么呢？2、3、5、7，对吗？那么这个问题可以推广，那么我们可以问，比1000小的数数有几个呢？哎，这下很多朋友可能就 要算一会儿 列不出来了，说哎呦这个有点难。 嗯， 但是呢，数学家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还会继续问，说比10万小的数数有几个呢？ 啊， 那么这么搞的话就无穷无尽，对吧？就是你这个事儿不好弄啊。然后呢，黎曼就是他是去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他把这个问题做到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程度。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黎曼猜想可以说是与素数的这个问题是等价的。 嗯，就是说素数实际上是有无穷多的，在数学里头很多数是数一涉及到无穷多就感觉是没有办法证明的，而且这个素数也并没有什么规律。 对。 那么黎曼实际上他就是找出了一个刚才宣中跟我说，准确的说应该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大概的规律， 对， 能够证明这个素数大概是分布在一个什么区域，是吧？ 不是，他是相当于说他是研究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是研究两个素数之间的关联性联系，就是比方说我这个素数与下一个素数之间，它的那个联系性，就它的距离大概是多远，它大概能够预测到这个程度，但是它不能很精确的预测，比方说我不可能知道说3后面一定是5，但它可以知道就是说这距离大概是多少，就是它有个规律能够找出来。 随着我们一会儿跟大家介绍的深入，大家就会明白它这个规律哈，因为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是用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那种就是那种就几何的那种，因为它的几何 它没有几何意义， 对，它已经超越了我们学的那种几何。我们一会儿说到它的经历，大家就会知道。这样说一说这个黎曼这个人吧。这个猜想其实是刚才您说了，也已经是100多年了哈。 对， 他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提出来了。要说黎曼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数学天才，宣中跟我们说说这个人吧。 啊，黎曼他确实是个天才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他在数学界的地位应该是能够排到数一数二的地位，就黎曼和高斯嘛，他们俩谁第一我不知道，但他们俩肯定是数一数二的。 嗯， 然后呢，黎曼是1826年出生的，那么在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可能是嘉庆年间吧，清朝的嘉庆年间。 嗯， 然后1866年就去世了，这虚岁是39岁吧。 嗯， 然后呢，他这个人就是说成就非常的高，但他对物理也很有兴趣。如果你们去看这个黎曼全集的话，你会看到他里面有很多写什么电磁学方面的文章，因为当时可能刚刚那个电力刚刚就电学电灯啊什么刚刚出现嘛，对吧？ 嗯， 那他对电学也很有兴趣。然后呢，他也研究过很多天才的一些想法，比方说他研究所谓的黎曼几何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在平面上的话，两点之间是直线最短。 嗯， 那么在球面上呢，这两点之间什么最短呢？比方说我要从北京到纽约去， 嗯， 我这个 飞机 在飞过去的话，我是走什么路线最省油呢？最短呢？这个就是黎曼研究的，他发现是那个大圆弧，就是那个经过那个极点的北极点的那种大圆弧是最短的。 嗯， 然后呢，当然你可以是球面，也可以是其他的，比方说自行车轮胎啊，它上面不也有个表面嘛，对吧？你在上面画两个点，那个最短的线在哪里呢？这个是黎曼研究的，就是黎曼几何这一部分。 嗯， 当然他还研究那个辅分析嘛，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讲到的黎曼猜想是属于辅分析的这一部分啊。当然他在辅分析里不但有黎曼猜想，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包括什么科西黎曼条件呀、黎曼映射啊、黎曼面呀等等。但是他这个人呢，后来也成了那个 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他那个大学也是非常牛的，因为高斯在那里， 嗯， 然后当然后来这个 Hilbert 在那，这都是最牛最 数学大牛， 数学大牛在那里，就说那个传统非常的好，所以他在那里。而且呢他有个特点，黎曼他其实文章发的很少，就是 一共发了10篇我听说哈， 对，他就一共发了10多篇文章，14篇，或者当然你排除他那些物理的，这个可能也就7、8篇这种有数学味道的文章啊， 嗯， 但他奠定了他的在数学界的地位，就刚才我说的数一数二的地位。 所以他这个天才啊，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嗯，说这个黎曼他是1826年出生在德国汉诺威一个贫穷的牧师家庭，行二，他们家6兄妹。 对。 然后呢，他本来他父亲是想学神学的，但是呢，想让他学神学，但是说黎曼展现出来的数学天赋藏都藏不住，中学的时候说老师就已经发现这个学生所掌握的数学知识是他一生都没办法追赶的。老师 当时有个老师给他一本800页的一个数学书，然后他看完了。 是他们校长把学校图书馆那本说最后积了最多灰的一本天书借给他。这本天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勒让德的数论，859页的鸿篇巨著，是当时那个年代最先进的数学理论著作。然后6天之后，校长就问他，是很沉默寡言的一个人，说 嗯， 这本书你看了多少啊？黎曼说，我看完了，理论挺奇妙的，但是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它的内容。然后校长不信呢，就问他书里头一些难题，结果黎曼都给出了完美的回答。然后校长马上就找到黎曼的父亲跟他说，不要埋没了这个孩子，他是天才，数学方面的天才。然后跟他父亲说，你一定要省吃俭用把他送进大学，送到高斯的身边去。高斯是那个年代是最有名的数学家哈，数学王子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是德国格丁根大学的教授，就您说的后来他去的那儿。后来因为正是校长鼓励，所以他父亲虽然很穷困潦倒，还是咬着牙省钱，在黎曼19岁的那年凑够了钱把他送到这个大学去。所以他实际上他是这个高斯的学生，在高斯的带领下等于是又做出了很多很大的贡献。而且高斯当时认为他的这个学生应该说是就是可以推翻之前2000多年的那些数学理论，就也是很看好这个学生哈。 对，就是曾经有一个故事说，黎曼当时为了在他们那个得到一个职位，就是哥廷根大学叫做无心讲师嘛， 嗯， 就是他要发表个演讲，就是关于黎曼几何的一个演讲。当时演讲下面他讲的时候，别人都没听懂， 嗯， 只有底下有个老头坐的默默的点头，就很赞许的眼神。这个老头是谁呢？就是高斯，就是说。他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已经非常深了，他当时只是为了去做一个讲师哦，他讲的东西就已经是别的教授都听不懂了。 在黎曼之前，咱们人类对数学和空间的理解都是来自于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本叫《几何原本》。像我们现在中学所学的基本上还是那个欧几里德的那个几何，它是这个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平面的，是吧？ 它就是平面几何， 长宽高。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像高斯和欧几里德他们对这个就完全又有一个推进，他们认为就是他不仅是平面，是有这种空间的，而且是就是不是那个 直的，就是曲面。就刚才我跟您讲的那个地球表面这种，或者自行车的轮胎的表面，这种都是曲面，都是弯曲的，对。 所以说实际上就是黎曼猜想在那个年代就已经150多年前就已经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弯曲的这个设想，它到底有什么？就是实际上它提出了一种叫高维概念，是吧？这是它的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对，它那个概念实际上后来我们在数学上叫做流形，叫做英语叫 manifold。它那个，但这个呢，跟黎曼猜想不是一回事，就是它是也是黎曼的工作，就是它是属于它的几何学方面的工作。 嗯， 我们刚才讲的黎曼猜想的，它是在数论上的工作。 嗯， 就是说他们俩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 就黎曼提出了黎曼几何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又有他的黎曼猜想还没有被证实的这样的。 对对对、 啊。那我再给大家再多介绍一下，就是黎曼他刚才我们说到他的黎曼几何提出了这个高维概念，那么有多么的这个牛呢？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际上就是在黎曼几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吧？ 对，这个没错 啊。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大家能明白的，就是2015年诺兰导演的《星际穿越》 啊，对， 是吧？他当时就是说到了那个父亲他驾驶的那个宇宙飞船穿过这个虫洞， 对，那个高维空间，那个、就是、 穿过高维空间跟他的那个女儿相遇，实际上那个就用到是黎曼的， 那个就是高维空间，就需要用黎曼几何来描述， 来描述， 对。对 啊、哦，这样说一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稍微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们也是查了很多资料，想用比较什么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能说清楚。好，这样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黎曼猜想和数学难题们，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大学退休教授李中做了关于证明黎曼猜想的报告。那究竟什么是黎曼猜想？关于数学界的难题还有哪些？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黎曼猜想和数学界的难题们。来看第二道题，黎曼猜想是波恩哈德·黎曼1859年提出的。您知道在当今数学文献中已有超过多少条数学命题以黎曼猜想或其推广形式的成立为前提吗？ A 500多条， B 1000多条， C 1500多条。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不知道的话好好听节目，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了。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影的电影票2张。节目之后呢，我们会给获奖的听众朋友提供观影的通兑码。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请到了著名的科普作家张轩中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数学界、科学界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黎曼猜想到底有没有被证明？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大家现在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张轩中轩中老师了。另外呢，如果大家在这个微博上这个找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那么刚才呢跟我们轩中跟我们介绍了黎曼猜想和黎曼这个人。那么黎曼猜想刚才您说了，实际上就是黎曼他这个在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头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设想，是吧？ 对对。 那个是什么时候他发表的论文呢？ 他是在1859年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么一个论文，他当时是为了去当那个院士，就是当他们那个院士、哦、然后写了这个论文以后呢，这个论文当然写的也比较的简洁嘛、嗯、就是说里面他是在一个附录里，就是在一个这个注释里写了说啊，我猜想这个二分之一那个就是黎曼猜想那个事情啊、 嗯、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对， 那实际上他是证明出来的是吧？ 没有没有、这个、 他也没有 他也是猜想 他是没有证明出来，他只是但他是那个算过一些数，后来一开始当然他在文章里没写啊， 嗯， 后来是一个叫 Higger 的一个数学家、 嗯、 他去研究黎曼的手稿，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黎曼死了以后他的管家把他的那个手稿很多都烧了， 嗯， 然后他的妻子又抢回来一部分、 哦、 抢回来一部分呢，然后就送给了哥廷根大学的图书馆， 嗯， 所以有一些资料呢是在哥廷根大学的图书馆里，然后但是那是手稿嘛，写得很乱，然后很多数学家因为黎曼很牛啊，所以很多数学家就要去研究他的手稿、 嗯、 发现他到底写个打草稿纸嘛，对吧？你到底写过啥、 嗯、 后来有个叫Higger的一个数学家，他从那个手稿里研究了半天，终于看到原来黎曼他计算过那个零点，就是那个黎曼猜想那个东西啊， 嗯， 就是那个二分之一怎么算出来的，他那边有一些东西，但是写得很潦草， 嗯， 然后Higger花了很长很长的功夫终于把那个东西给搞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方法叫做黎曼Higger方法， 嗯， 传统的方法叫欧拉麦克劳林方法，就是它不大一样啊。 嗯， 然后呢，就是这么算的，它是算过的，但是呢，它没有写在文章里，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这个你这个是怎么来的啊， 嗯、 就是你这个猜想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嗯。 但是现代呢，应该说这么多年100多年来，大家都很多人就是都在假定这个黎曼猜想是成立的，所以很多的数学命题都是根据黎曼猜想来的。刚才说到了，有哪些呢？有哪些猜想是根据这个来的？轩中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猜想还是有很多的，就是比方说最有名的当然叫做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我们那个陈景润他研究过的一个问题。 啊、 那个哥德巴赫猜想当然他不是完全基于黎曼猜想，他是基于那个叫做广义黎曼猜想，但是跟黎曼猜想是一个推广啊， 嗯，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黎曼猜想。 那个陈景润当时他去证明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曾经在1963年的时候呢，他是假设黎曼猜想对，然后他去证明这个他的这个结论。后来过了十来年，陈景润当然抛弃了这个黎曼猜想，单独的就是去证明这哥德巴赫猜想。 嗯， 就大概是这么个过程。就是说当然其他猜想有很多了，但是呢包括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像一些互联网方面的一些加密的算法呀什么的，它其实跟黎曼猜想也是有一点关系，因为它涉及到数数嘛，对吧？那么数数的话就是跟密码学也有很深的关系，有间接的关系，所以跟黎曼猜想。 所以黎曼猜想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在现代数学中有很多深入和重要的数学以及物理的结果都能在它成立的前提下得到证明。那所以如今大部分的数学家都倾向于相信黎曼猜想是正确的。所以说如果黎曼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大家都松一口气儿，啊，我们得到了一项很好的数学工具。但如果黎曼猜想被证伪了，被证明是不对的话，那很多数学和物理的结果都得推翻重来了，是吧？ 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就是因为现在有1000多条的数学的东西跟它挂钩嘛。如果而且这个我们叫做公理体系，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公理体系如果黎曼猜想不对的话，整个公理体系都是错的，但是很多东西已经是对的所以我们相信黎曼猜想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在前面也说过，要是黎曼猜想被证实了，那么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这个数学的这个定律，它就可以被数学的这种规律吧，或者它就可以被称为定理了，或者 是 定律了。在我们以前小时候书上我记得黑体字啊，这是定理要背的。 对， 但是那是完全被证实的，但是现在并没有被完全证实，所以他们还不能够上升到这个定理，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可以举一些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比方说以前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猜想叫做费马最尔猜最后猜想。那么这个东西当年说的是x 的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没有正整数解嘛，就是当 n 大于等于3的时候。那么这个猜想呢后来被安德鲁怀尔斯他在1997年的时候证明了，所以现在我们叫做费马大定理，就是比较有名的，就叫费马大定理。这个东西当然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证明的过程。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就是勾股定理。就咱们中国有个叫勾股定理，但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在古代是没有证明勾股定理的，大家知道吗？这个定理在西方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而且中国古代只说了一句话，就是那个周文王的弟弟叫周公啊，他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勾三股四玄五。他就说了三四五这个数。那么三四五这个数你说叫勾股定理吗？它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就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所以当时我们是没有证明这个勾股定理的。但是西方呢它是证明的，叫毕达哥拉斯定理，而且他们用面积的方法，一个正方形里面再套一个小正方形就可以证明这个勾股定理。它是证过的，西方人。所以当年他们在证出来勾股定理以后，他才会发现这个就是如果边长都是一的正方形的话，那它的对角线就是根号二。他们又会发现根号二是个无理数，只有他们当时发现无理数还很恐慌，就把那个发现无理数那个人给杀了，就是他们那个毕达哥拉斯学派啊。这个所以这个证明是有风险的，就是说那个，但是中国呢是好像是至少在勾股定理这个事情上是没有证明的啊。 所以说刚才说到的这个黎曼猜想，试图证明黎曼猜想的努力也堪称是一场叫天才的盛宴或者是天才的绞杀场。我看到说这个有一部影片叫《美丽心灵》，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得那个奥斯卡奖的哈。 对， 他的这个主角就是美国的数学家纳什嘛。 对， 说他极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个证明黎曼猜想的过程当中而导致精神分裂症，是有 这个 说法吗？ 这个有这个说法，但他当时曾经是因为他是少年成名嘛，他先是做了博弈论，做完博弈论以后呢他又去证明黎曼猜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后来在他们那个普林斯顿大学那边做了个公开的演讲。但在那个演讲黎曼猜想的过程当中，听众发现完了，这哥们好像完了，他语无伦次，而且精神非常的不太正常，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证黎曼猜想把他给逼疯了，就是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故事。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七，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是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的霾，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总的来看，今天有降雨天，而且能见度比较差，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今天呢，预计有降雨天，而且还伴有雾霾，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弥漫猜想和数学难题们。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大学退休教授李忠做了关于证明黎曼猜想的报告。那究竟什么是黎曼猜想？关于数学界的难题还有哪些？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黎曼猜想和数学界的难题们。当年年仅33岁的黎曼当选为德国柏林科学院通信院士，出于对柏林科学院所授予的崇高荣誉的回报，同时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将一篇论文献给了柏林科学院，论文的题目就是论小于已知数的质数的个数。在这篇文章里，黎曼阐述了质数的精确分布规律。这篇短短8页的论文蕴含着一代数学大师高屋建瓴的视野和智慧，以至今日人们仍然为隐匿其中的奥秘而苦苦思索。一直以来被视作纯数学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1000多条数学命题成立的前提条件，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三道题，咱们中国古代就有很多很有成就的数学家，下面哪位不是数学家呢？ A. 张衡， B. 祖冲之， C. 徐霞客。 来，我们看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有1000多条数学定，还不能叫定理了，就是数学的这个 结论吧， 结论是建立在黎曼猜想成立的基础上的。这个很答对的朋友也不少哈。来，您看一下，给我们选一下第几位幸运的朋友呢？ 那我就选159位吧。 哎，为什么呢？ 因为黎曼猜想到现在也有159年了嘛，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挺有意义，我觉得。 要说黎曼真的是个天才，159年之前提出的一个定律哈，这样的一个猜想，现在呢被广泛的运用，但是还没有办法被证实。所以说近代的这个数学史家贝尔就说，作为一个数学家，黎曼的伟大在于他给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揭示的方法和新观点的有力的普遍性和无限的范围。这句话我听了就有点绕。来，我们的编辑数一数看哈，第15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第三道题说的是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有成就的数学家，但是下面哪一位他不是数学家呢？ A. 张衡， B. 祖冲之， C. 徐霞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影》的电影票2张。节目之后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观影的通兑码，当然是获奖的朋友了。来，第二道题，第159位答对的朋友是张艳辉，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正在视频直播，您可以登录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另外在微博可以找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最近特别热门的有关黎曼猜想，因为黎曼猜想到底有没有被证明出来，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有好多人都对它进行了证明，到底这个黎曼猜想是什么，为什么要证明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科普作家张宣忠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深入浅出的说一说关于这些问题哈。我们的微信网友洪生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解答一下。他说想问一下嘉宾老师，是不是科学都来自于科学家的猜想啊？因为现在似乎现在研究领域还有很多猜想。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比方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黎曼猜想，它 是猜想出来，但它实际上也是有做了很多的计算啊。 嗯， 那科学呢，如果他说的是科学的话，那么科学我们知道实际上数学不完全是科学， 嗯， 数学是科学的基础，科学的话像物理学啊化学啊这种叫科学， 嗯， 那物理学的基础实际上是实验，就它还不是那个猜想， 嗯， 就是我们是通过做一些实验来发现科学的。 嗯嗯，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黎曼猜想。因为刚才呢我也说到了说这个黎曼猜想这个事情啊，跟互联网密码的安全现在大家认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才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这个关注。因为呢这个互联网所使用的现在的这个公钥密码体系 RSA 公钥密码体系都是在1970年代末提出来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而在这之后大家一般都默认黎曼猜想是成立的。所以呢黎曼猜想的成立这个事实会不会就是如果它成立了之后就是这个计算的体系会被人家利用来这个攻击互联网的这个银行的这种密码体系，亦或是还有人说可能会对新一代互联网的区块链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冲击，因为它的这种计算的这种方式哈。 啊，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吧。首先您讲了两个问题，首先讲互联网的 RSA 这个密码系统， 嗯 ，RSA 密码呢它是基于这个大数分解，比方说15， 嗯， 它等于3乘以5，这3和5都是数数，对吧？ 嗯， 那比较大的数的话，这个分解是比较难的。 嗯， 我们乘起来比较容易，但分解比较难，这就可以做密码。 哦， 那个， 比如说什么什么有六七位的这种数字，到底谁乘谁得出来的，就要计算很久。 对对 对, 对，它的计算主要是它的计算时间很长，就是说它超过了多相似时间，所以说它非常难算。那么黎曼猜想的证明呢，它实际上是。表面上看它不会对这个我们现在的 RS 密码系统产生破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假设黎曼猜想是成立的，我们的密码都是在基于这个密它是成立的，但是呢、 嗯、 还是需要说一下，就是说假设我这个证明的方法当中啊， 嗯， 能够提炼出一个新的观点，比方说我可以知道数数到底是怎么分布的， 对啊，它就可能会派生出攻击现在这个密码加密算法的一个规律啊。 所以这是取决于你这个证明黎曼猜想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你的工具到底是先进到什么程度。 嗯， 那现在比方说我以后能够知道3后面一定是5，5后面一定是7， 嗯， 非常非常大的数数后面的 next 这下一个数数我也能知道。 嗯， 那么这样的话我去搜索这个数数的时候，我这个搜索范围就会小很多嘛， 嗯， 这样的话我用计算机去破解密码的时候，我的搜索范围小了以后，我的时间就 减少了， 我就能够破解它， 嗯， 所以不能说都排除， 嗯， 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那个区块链的问题，那不太一样，嗯，区块链它不是 RSA 系统，它是一个叫做 ECC 系统，就是椭圆曲线的加密方法， 嗯， 这个方法呢跟黎曼猜想距离还远一些，就是说它不太容易被破解。 嗯， 就是这意思。 嗯，那就是说到底如果黎曼猜想真的已经被证实的话，因为李忠教授的这些猜想他只是现在是公布了他的计算的这个方式， 嗯， 到底是不是确实是这个有效的，可能还需要他发表论文以及同行之间来进行评议，最后来证实。如果证实他这个猜想是出来是正确的话，就是他的计算方式是正确的话，会对这个加密体系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是颠覆性的影响，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不好说，就主要看他那个用到的他的那个方法到底是能不能够给出更强的结论啊。 就是看你们这个银行体系到底用的是什么方式，是不是完全用的是黎曼猜想，还是说又加到其他的一些，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李忠教授他证明黎曼猜想他的数学工具， 哦， 他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 Ricci 定理， 嗯， Ricci 不动点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对数数的分布有更深的了解，就是说不但是了解黎曼猜想，而且还能够知道的更多，就是减少我们这个搜索数数的范围， 嗯， 这样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密码系统有影响，但是我觉得现在问题在于其实不太乐观，就是谨慎的不乐观嘛，就是李忠教授的这个证明，这个大家有很多人都是表示有点谨慎的不乐观，只有他的几个同事都是北大的， 嗯， 然后说哎呀李老师证明了， 哦， 这个我们这个不好评论，因为他没发表文章嘛。 嗯嗯，哦，现在就是还是在这个论证的过程当中，毕竟是刚才您也说了159年来有很多的这个数学家都在 力图想证实哈，很多时候我看呢，有的数学家说就差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什么之类的，但是真的是，要说黎曼真的是个天才。 对， 他如果他也就是真的英年早逝，39岁去世哈，不然的话，他是不是自己也会把这个详细的写出来论证方式？ 这个有可能，对。 啊，以他的这种思路，因为这个真的是就是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哈。当然他也有这个证实的方式。网友刘琼说，他说我小时候就知道沈景润证明1+1=2，我就想知道这有什么好研究的。这就是赫德巴赫猜想，这就是大家想知道黎曼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哈。那么像比如说这些东西他们有什么好研究的呢？ 首先他说的这个有点问题，就是这个提问有点问题啊，就是1+1=2，这个不是陈景润证明的，就他没有证明，陈景润证明的是3=1+2，就相当于说一个大的偶数总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和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就说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那个这个一和二都表示的是素数的个数，不是表示说真的要证明这个1+1=2，那个1+1=2的翻译一下，就是是想证明这个素数加上素数会等于一个大的偶数，也就是说所有的偶数都可以分解为两个素数的和，这个叫哥德巴赫猜想，现在没有证明。这个当然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智力劳动的话也是很有乐趣的，然后当然它会对生产生活也会产生影响，因为它往往是对在密码学或者在什么其他的我们想不到的领域它会有应用。对， 而且尤其是像这个比如说黎曼，他不单单是在这个数学方面，他在物理方面也是一个天才。 对， 这数学和物理是一家的哈。 这个理论物理的基础当然是数学了，就是说有一部分物理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但有一部分的物理它是以数学为基础的。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它完全就是借鉴了黎曼的几何学，黎曼几何。这也是爱因斯坦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说他当时正好有个朋友格罗斯曼告诉他说，你去看一下黎曼几何吧。爱因斯坦看了以后就把它用上去了，说要不是这么来弄吧，看看行不行。结果还真行了。 我们的编辑还刚才提醒我说，我刚才第二位获奖的朋友我念名字了吗？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张艳辉哈，念了哈，我都已经被烧脑烧得有点晕了哈。来，那么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哥德巴赫猜想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数学界还有很多难题，宣中再给我们简单的说几个吧。 还真是挺多的，我说一些简单的吧，就比方说有个叫冰雹猜想的冰雹啊，就是或者说叫做3+1猜想。在日本叫做绞股猜想嘛，它这个猜想的意思是说什么？假设我们就研究整数啊，假设给你一个是偶数的话，你就除以二；如果是个奇数的话，你就乘以3+1。那么你这个循环就一直做下去，最后一定会得到一，就像下冰雹一样，最后就会落到地面，就是一。举个例子，比方说三是一个奇数，那你乘以3+1就是十。十是个偶数，你除以二就是五。五是一个奇数，乘以3+1就是16。16再除以2就是8 ,8 再除以2就是 4 ,4 再除以2就是 2 ,2 再除以2就等于1了，就最后就结果都是 1、这个叫做冰雹猜想，到现在也没有证明为什么所有的数它都会是这个样子的。另外还有个所谓的 ABC 猜想，这个可以推出那个费马大定理，就是那个定理，那个 ABC 猜想就是 A+B=C, 然后满足某些条件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最近有个故事，是日本的数学家叫望月星一的，说哎呀我证明了 ABC 猜想。但是呢在望月星一这个人又很有特点，是因为有人传说他是比特币的发明人。就中本聪就是他。然后呢当然这个不大能考证啊。但是呢现在德国有个数学新秀叫舒尔茨，就今年的菲尔兹奖的年轻人。看了望月星一的证明，还去了京都找望月星一讨论了一个星期。就说你证明的不对，然后望月星一还不承认，说你这理解的不对，所以两个人就杠上了，就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 那么其实很多这个数学这个猜想呢，这个是交给更专业的这个人士来做，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刚才也说到了，之所以会引起关注，它还是跟我们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一次李中教授他对黎曼猜想的这个证明，我想问一下宣中您怎么看呢？不管成功与否， 不管成功与否，我觉得他都会在我们的 对我们这个加密算法的一个理解上会有产生影响啊。 嗯， 就包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互联网经济它的驱动力是什么，那我们看表面上是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但背后你最后归结为算法，那么算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数学啊，包括我们现在说什么人工智能啊怎么的，你要用到什么人脸识别啊什么，它背后的算法就是一些数学嘛，对吧？所以它都是跟那个互联网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比特币啊什么的，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数论啊，跟椭圆曲线的密码学等等都有相关的。所以李崇教授的证明的话，他因为黎曼猜想是处于一个基础性的地位，所以它是全方位的，它对整个数学领域都会有影响，所以对整个生活也会有很广泛的影响。 一个数学猜想，与为数如此众多的数学命题有着密切的关联，黎曼猜想，这在世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黎曼猜想的名气和光环也变得更加的显著，也越发的让人着迷。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其实我们也应该多了解一点天体啊、物理啊、数学方面的知识，这样也可以让我们拥有宇宙学的视角，是吧？ 对对。 多一种视角也等于多一种自由度嘛。宇宙非常大，无论我们怎么想象，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希望李钟教授的证明能够被证实是真的。 对。 那这样的话，这个是足以载入史书的时刻就会来临了哈。 这肯定是中国人取得的最伟大的学术成就了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也祝愿吧，祝愿这个猜想能够在李钟教授这里被得到证实。 对，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宣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用很多深入浅出的方式跟大家讲到了黎曼猜想，以及这么艰深的数学题能够让我们大家大部分人我觉得还是能够基本能听懂一些的哈，就已经非常棒了。最后再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看看电影缓解一下。 好那我就选26吧，因为黎曼是在1826年出生的，然后我就选最后两首26，而且爱因斯坦也是在26岁的时候发现了相对论，而且这都是天才的一个数字，所以我选26。 那搞科普的人脑子都这么好吗？记这么清楚。好，公布答案。 黎曼猜想和数学难题们，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大学退休教授李钟做了关于证明黎曼猜想的报告。那究竟什么是黎曼猜想？关于数学界的难题还有哪些？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黎曼猜想和数学界的难题们。张衡是大家熟悉的天文学家，但他也是数学家，曾写过一部《算网论》，此书到唐代已经失传。祖冲之可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了。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他计算出圆周率为 3.141526 小于派小于 3.141527。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误差的范围，是当时最杰出的成就，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徐霞客是地理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您答对了吗？ 答对了吗？还真是不少人都答对了，大家还真是挺了解的。那么我们编辑数出来了，最后一位答对的朋友刚才说了，是选的是第26，含有只见过世面的兔子，哇，好长的名字。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岩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端》节目，再次感谢张玄忠，谢谢您，玄忠， 谢谢。 好了，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70年代末，木匠亲手打造的大衣柜、碗柜，到80年代气派的真皮沙发，再到新世纪家具城里选家具，再到各种功能性的家具概念的引入。改革开放40年，随着生活水平和品质的不断提高，我们的家居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年代的家具都代表了怎样的民众需求，如今都流行哪种家具文化特色，实木、红木、布艺和软皮到底什么材质才显得高大上。重阳节即将来临，针对老龄社会的到来，家具文化都有哪些新潮流？城市文化范儿明天的节目中将邀请嘉宾和您一起透过家具变迁看美好生活。 年轻态是什么？可以一口气爬五楼不带歇的，是和老姐妹们一起参加广场舞大赛，穿上漂亮的衣服，活力满满。那就让每天一杯640毫克乳钙的瑞麟羊奶粉来为您的健康助力吧。 是，今天万众期待的重阳节特别活动来了，您肯定想不到啊，双重惊喜带给您。 嗯， 第一，价格比以往的直供价99一盒还要再便宜。 哇， 因为本次买羊奶直接送羊奶哦。 嗯， 99一盒买六送一，等于594，您拿回家的是七盒，连喝三个半月，每盒秒变84块钱。 不仅如此，您还能免费再拿一瓶来自状元之乡甘肃会宁的冷榨亚麻籽油，凉拌炒菜直接喝都可以。这次买羊奶送羊奶再送亚麻籽油的福利是专为重阳节定制的，从未有过，只有3天。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提到亚麻籽油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贵啊，去商超看一看，一小瓶大概都得100-200左右。 对， 因为呢产量少，营养高，富含了阿法亚麻酸、高级脂肪醇、甾醇和氢类等营养物质。 而本档重阳节专档，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可以带走3个半月的7盒羊奶粉，同时呢还有一瓶冷榨的亚麻籽油免费赠送，真正的落实1+1=2的健康主题。但是提醒各位，活动只有3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好，有朋友就说了，年轻的时候应酬太多，不知不觉就进入到了中年发福的阶段了，油腻腻的外卖快餐可不敢再吃了，要吃就吃健康餐，吃健康油，喝健康奶。还有朋友说，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啊，已经成习惯了，虽然说不上来它的好处，可是睡得香吃得下，身子骨硬朗就挺好的。 是， 今天一盒就比平时省了10几块钱，一个月那就是省了几十块啊。 嗯， 这价格折扣比什么都实在。 哎，您的消费观呢和我一样啊。 嗯， 奶嘛本来就是要喝的，既然选肯定要选择好奶， 对， 选择恰当的时机买到更优惠的价格。 哎， 今天呢买羊奶送羊奶，99元一盒，买6盒送一盒，单盒划下来仅需84。好的啊，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嗯， 最后再为您播报一遍呢，瑞麟羊奶粉99元一盒，首次做到买羊奶送羊奶，一共7盒，3个半月的量只要594元，单盒低至84，还有一瓶珍稀健康好油亚麻籽油免费赠送。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